哎呀，来粉丝，这个不用了。为什么呢？保护安全手啊、哎！你好哥，我是杨帅，拦着点，你拦他，拦我干啥？姐你好，我是杨，女的不用拦。你看，你看，不看，你不用拦女的。你好姐，我是杨帅， 你别拦。 真有速度啊！ 来，朋友们，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给点呐喊声鼓励一下好吗？ 上去，音乐停。踩我脚了，感谢朋友们，还来不来了？ 没了。 欣赏完了小沈阳、王金龙表演的超级大明星，我们来说说小沈阳拜师赵本山的故事。随着小沈阳唱二人转的名气越来越大，常常有人跟赵本山提起小沈阳，说他唱得不错。2006年五月的一个夜里，小沈阳接到一个电话，拿起电话，那人一直不出声，就是呵呵的笑。小沈阳有点不敢相信，冒昧地问：哎呀妈呀，难道是赵老师？对方笑着回了一句：怎么地？小沈阳懵了，接着就听赵本山在电话里说：听说你唱得挺好，来沈阳发展吧。可拜师也不那么容易，赵本山亲自在当时的铁西和平影剧院给小沈阳考试，考试通过后，2006年中秋节，小沈阳正式拜师。拜师时，师傅跟小沈阳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干，犯错误收拾你。” 孔子的一句话，精彩了我的人生。光阴似箭，逝者如斯夫，大江东流带不走。掌故中国人一声喊，温暖了各种疾苦，天地人和生命的追逐，你我一起歌唱着千年。 天上的牛群举过连，天上的和平的旅途，我的字也好来不必的音乐，我是中国人民，要我去全心相传，天下的财富收获民间是一卷和谐的画图。 孔子的一句话，精彩了我的民族。光阴似箭，逝者如斯夫，大江东流带不走古老的掌故，中国人一声喊，温暖了各种疾苦，天地人和生命的追逐，你我一起歌唱着千年的祝福。

边吃边说。 还要边吃边？ 你要边吃边说， 这容易上腰。 行， 你着什么急？ 你真的盛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真的 啊，真的盛， 还让我吃一碗。哎哎，春晚，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米饭。 要您先吃。 那 我就 不客气了。来，开始说， 找什么？ 这吃的要猛啊， 要猛！ 好，这一会儿我把你放了，放了，放了。好，我把你放了，我放下， 我放下。 好事， 把人 跑跑跑。好，回来。你感觉怎么样？ 味道不错。 什么味道不错？ 面条咸淡正好。 我没问你这个 啊，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好了， 您说，哎， 来吧，你盛面吧。 盛面， 盛面。盛面， 就这一碗了吧？ 这你看盛面。 哎，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好 了吗？ 好了， 好了。盛满。 哎呀， 对，蹲一下 啊， 蹲一下，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这正式拍了。 预备。 啊，高兴，高兴。 好了，你。 这怎么样？ 这个感觉要放松，放松，不让你拍拍就紧张， 放松。 就这么拍了，你就记住，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就是要没感觉。 好， 没感觉。 来了，正常。 没感觉。 预备。 没感觉。 开始。吃面。 啊。 是。 吃羊毛。 说。说说。 说， 没感觉。行， 说，什么没感觉？ 什么没感觉？ 什么没感觉？ 您说的没感觉？台词是吧？ 台词，你着什么急？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了。 行吧。